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为人偏颇不畏强，言语尖刻闹殿房，忽闻银铃笑声扬，红衣少女似凶狼。 掌柜的终于笑不出来了，他干笑了两声，走过去自己倒了一壶茶，双手送到了一点红的面前，干笑一声。 二十年来呀，二十年来在下都没有曾经亲手端茶奉客呀。兄弟呀，这双手只怕还不臭。兄弟，若肯给在下个面子，在下是感激不尽呐。 一点红也不忘他，只是瞪着手里的茶壶，缓缓地说：“原来你才是半天风。” 掌柜的陪笑说：“哎呦，七七非好，贻笑大方。” 一点红冷冷地说：“哼，难怪你能活到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会是半天风，哼，倒真看不出来。” 半天风干笑着说：“在好朋友面前，在下实在不能算是半天风，只能算是一条虫，只不过是条小虫而已。兄台又何必与小虫一般见识呢？” 一点红缓缓地说：“不错呀，你的确是一条小虫，你的手比他们的更臭。” 半天风脸色蜡黄，然后又变为了惨白，他哑着声音说：“兄台，你究竟有……”突然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过来了，一个人娇笑着说：“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原来半天风的手也是臭的吗？我倒要闻一闻看呢！”哈哈哈哈哈哈！在妩媚的笑声中，一个豆蔻年华、明眸善睐、头上梳着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的红衣少女，已经盈盈的就走进来了。 外面风沙漫天，别人走进来的那一个个都是用沙土塑成的似的，但是这个少女的身上她是一尘不染。 这个屋子里杀气腾腾，满地的血泊中还躺着一个死人，但是这个少女她笑的是那么样的甜，那么样的开心，她向来就像是刚从一个春光明媚繁花如锦的花园走过来的似的，她现在就好像走进她自己的闺房。 屋里的这许多横眉竖眼的大汉，在她看来就好像全都是听她使唤的小丫头。此时此地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人，大家的眼睛不禁全都瞧直了，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了。只见这个红衣少女盈盈地走到了半天风的面前，向他嫣然一笑：“ 什么？你的手真的很臭吗？ 这句话，那问的令人是哭笑不得。半天风虽然阴沉狠毒，但一时间也答不出话来。他痴痴地说：“ 姑娘，在下。” 红衣少女娇笑地说：“ 瞧啊，瞧你这双手白白胖胖的，那怎么会臭呢？”“ 嗯，我可真的不信呢。” 他竟轻轻地捧起了半天风的一只手。 如此美丽的少女，如此温柔的笑容，半天风怎么能拒绝呢？一点红虽然仍然是声色不动，眼睛也不禁像驼子和麻子就飘过去了，像是在说：“哎，你们看，这个少女，她什么来历啊？” 驼子、麻子交换了个眼色，心里已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三个字了： 石观音。这个少女即便不是石观音，也必定和石观音大有关系。她突然出现在这里，为的是什么？ 突然一光一闪，一声惨叫，半天风踉跄后退了三步，仰天就晕倒在地了。红衣少女的手里已经多了一柄银光闪闪的小刀，那刀尖上挑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断手。这银刀是如何出手的，谁都没有看清。只见红衣少女咯咯地笑着说：“ 这只手不怎么臭嘛，只不过有些血腥气而已啊。” 大汉们狂口一声，忍不住就扑上来了。红衣少女眼波流动，用纤手划着面颊，痴痴地说：“你们干什么？这么多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不害羞啊？” 嘴里说着话，掌中银光闪动， 当先飘过来的两条大汉已在惨呼声中仰面就倒下去了，咽喉处鲜血就如泉涌般的飞溢而出。这个又温柔又漂亮的小女孩竟在谈笑间就取了两个大人的性命，别人哪里还敢再出手了？红衣少女瞧着那飞溢的鲜血，却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 难怪中原一点红名震天下呀，我如今却知道，杀人不见血，见下一点红。这话说来是挺简单的，要做到可真不容易呢。” 他回眸向一点红一笑，又说：“ 你看看我这手上，只不过就多多用那么一点点的力气，他们的血就流了那么多，叫人瞧着多恶心呢。哪有你杀人那么文雅，那么好看。” 一点红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说：“无论谁杀谁，都不会文雅好看的。”“ 不，只有你。别人杀人那就是杀人，你杀人是艺术。” 那小黄正在悄悄地往后退，悄悄地向窗口打手势，要他们放箭。 谁知红衣少女的眼波突地又向他们扫了过去，她娇呼道：“ 哎呦，你们看这些人坏不坏呀，他们想要人用箭射死我呢。” 小黄的手脚都软了，他再也移不动半步了。红衣少女却叹了一口气，柔声说：“ 真可惜哦，那些箭那是射不死人的哟。不信你看。” 他走到了窗口，用两只青葱一般的纤纤玉手轻轻这么一夹，那根箭竟立刻被他夹出来一折两断。大汉们吓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红衣少女娇笑着说：“ 哎呦， 你奇怪吗？ 其实有什么好奇怪的？哼，活人才能够射箭呢，死人怎么能射得出箭来呢？ 哼。小黄颤声说， 你把他们杀了。 红衣少女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哎呦，你想啊，要是活人用剑对着我，我会走进这个屋子来吗？我胆子小吗？我又没有一点红那么大的本事吗？ 小黄两腿一软倒下去了。 一点红忍不住说，嗯，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红衣少女嫣然说， 哼，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名字？哦，你是我心目中最佩服的人了，何况我现在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来接你啊。 接我？ 是啊，你不是约了人在这里见面吗？ 嗯， 现在他们因为有要紧的事不能来了，叫我来接你去啊。 听到这里，大汉们心里几乎已经淌出了苦水了。 原来这些人只不过是要在这里见面的，却害苦了我们，倒了穷霉了。 只见红衣少女接着笑着说， 现在我都来了，你该走了吧。 一点红沉吟着说，走。 哦，你还不想走啊？难道想把这里的人都杀光了不成吗？ 嗯， 他可真好奇了。我跟你讲，我一向就喜欢看你杀人呢。 一点红再不说话了，拉起了绑人的绳子往外就走。 红衣少女朝那个驼子和麻子看了一眼，忽然皱眉说， 哟，你要捉来两个人当狗牵着玩啊？那你干嘛不选两个漂亮的？像这种丑八怪瞧着都讨厌，牵着都丢人。哎，不如打发他们回老家算了。 他的手这么一扬，那柄小银刀就像驼子的咽喉声划过去了。只听噌的一声响，那黑蛇般的剑鞘就隔住了银刀。红衣少女说， 哟，你还舍不得让他们死啊？ 嗯， 一点红冷冷地说，我要杀的人用不着别人动手。 你以为我要抢着杀你的人吗？ 一点红说，杀人的事没有人能跟我抢， 也没有人敢。 红衣少女痴痴地说， 放心吧，这样的人呢，我杀了还怕脏手呢。哼。 红衣少女一说她是来接一点红的，这个驼子就知道事情不对了。秋瓷国的叛臣和那吴居轩既说要在这沙漠客栈中等一点红，为何忽然又改变了主意呢？他们又要这红衣少女把一点红带到哪里去呢？这红衣少女的行踪更是诡秘，显见得必定是大有来历。像他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受秋瓷国叛臣的使唤呢？难道石观音跟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了？驼子麻子心里已经有些惊疑不定了，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事到如今他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的余地吗？ 他们一走出门又愣住了，门外竟停泊着一艘船。 在这又神秘又可怕的沙漠上，无论发生什么惊人的事他们都不会奇怪，但是他们实在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看到一艘船。这里已经是大漠的中心了，这船是从哪里来的？只见这艘船长而窄，船头和船尾都有雕刻的极为细致的装饰，华丽的船舱的四周还悬着珠帘，总是烟雨西湖上 最是逗人遐思的画舫，纵是月影蒙纱，夜破秦淮酒家旁的蜻蜓，那看起来也没有这艘船如此这般的华丽呀。 这红衣少女原来就是从这艘船上走进屋里去的，难怪她的全身点尘不染。但是这艘船却是如何到这里来的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却听红衣少女说： 发什么愣啊，上船呢。 一点红目光闪动，没有说话。红衣少女又笑着说： 你以为这个船没法开是吗？ 一点红说： 红衣少女又笑了：哎呀，你跟我上了船就知道了。 别人都在留意船上的时候，驼子却在留意着那船底。只见船底装着两条细长的板，看来就像是雪橇，却是用极坚韧极光滑的巨竹削制而成的。上了船之后，他又发现这艘船大半都是用竹子建成的，船舱是竹编的，甲板也是，所以船身自然是特别的轻。在船下面虽看不到，但是上了船之后便立刻可以瞧见许多矫健有力的乌鹰就蜷伏在甲板之上。两个红衣童子正用一大条一大条新鲜的肉在喂他们。等人上了船，红衣童子从腰边解下了长鞭，啪，凌空一抖，群鹰立刻冲天飞起，无数银光闪闪的潮水也被带起。潮水带动船身，这艘船立刻像雪橇般在平滑的沙地上就滑行起来。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慢，但后来却是滑行如飞，真如御风而行一般。驼子跟麻子对望了一眼，心里都不禁暗暗地佩服主人的构思之奇妙。要知道鹰的力量是最强的，有时候连整只的羊都被他们凌空提起来。数十只鹰要在平沙上带动一艘竹制的轻舟，自然并非难事。而且鹰的耐性也最大，有时为了等一个人死后去吃他的尸体，不惜在这个人的上空盘旋几天几夜呢。所以由鹰来御船，那绝不必怕他们半途而废。红衣少女笑着说： 嘿嘿，你说呀，要在沙漠里行走啊，还有比坐这艘船更快更舒服的吗？ 一点红说： 哼。红衣少女又接着说：而且你要是不想见人，那就坐这艘船呢， 绝不怕被人发现，永远没有人能够瞧得出这艘船的行踪的。 这些人骤然看见这艘船在沙漠上如风的驶过去，还以为是海市蜃楼，还以为是自己见了鬼呢。 只听船舱中一个人缓缓地笑道： 所以呀，沙漠中人都叫这艘船鬼船的。 这个雨声缓慢而悠扬，已经有个人自船舱之中掀帘而出，探出了半个身子了，然后他又缩回去了，笑着说： 哎呀呀呀呀呀，外面这样大的风沙，红兄为何还不进来呀？ 这个人一张蜡黄的三角脸上，那五官都要挤到一堆了，他下巴磕上几根鼠须，却好像被火烧过似的，又黄又焦，长得当真是张头鼠目，不敢恭维。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优雅动人的语声，他就是这种人发出来的。驼子麻子对望了一眼，心里暗想：这个人莫非就是那位大名士 吴菊轩了吗？ 一点红说的满脸讨厌性，哼，真是一点也不错。船舱里另外两个人长得那就好看多了，两个人俱都是锦衣华服，一个人国字脸，浓眉大眼，不怒而威，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经常手握重权的人物。另外一个人呢，却是未雨先笑，满脸和气，人长得富富太太，看起来就像是个生意做得很发财的大商人。这两个人虽穿着汉人的装束，但是发黄而微卷，而且身而微臂，显然就是那两个秋瓷国的叛臣。他们既然来到这里，为什么又说因为要是不能来了呢？难道那就是想把一点红骗到这个船上来吗？两个人一见到一点红，立刻抱拳笑道： 壮士辛苦了。 那个商人模样的接着笑着说： 在下害怕壮士与一点红遭到了什么意外了，但是闵将军却说以壮士的剑法避无可虑啊。看来还是闵将军有眼力呀。 吴居轩笑着说： 洪相公久居轩阁，不近武士啊，自然不知道以一点红兄弟剑法要在百万军中去主将首级，一如探囊取物一般呢。 闵将军拍案大笑说：指望洪壮士莫取了本帅头上的首级才好啊。 他的汉语非常的流利，要知秋瓷虽很小的一个小国，可是他亦属汉家的藩邦啊，这些人位居要津，他怎么能够不通汉语呢？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沙漠之舟赛奇观，舟中日月更凶险。忽闻魔女欲登船，舱中群豪俱压眼。 一点红冷冷地瞧着闵将军，忽然说：“你们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入那客栈与我相见呢？” 吴居轩笑着说：“ 客栈之中说话多有不便呢、何况半天风和闵将军本有些香火之缘呢。” 闵将军大笑，接着说：“ 不瞒你说，这半天风原是本帅属下的一员猛将，当了强盗之后还为本帅做了不少事，壮士既在找他的麻烦啊，本帅进去岂非多有不便呢？” 玉殿红说：“ 强盗原来是和将军勾结的，玉殿红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时候那个红衣少女却痴痴地笑着说：“你知道吗，闵将军举世的军饷多半还是靠着半天风去借来的呢。”驼子暗暗地说：“原来如此，你们现在大事已成，怕他也要来分一杯羹，所以就将他杀得灭口了。” 只见一点红瞪了他一眼，沉声说：“ 这女人又是什么人？你们为何要她？” 吴居轩含笑打断了他的话，说：“ 贱内莫非得罪了红兄弟了吗？” 一点红不禁愣了愣：“ 什么？她是你的妻子？” 红衣少女娇笑地说：“奇怪吗？嫁给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奇怪了，都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 他终于没有说出牛粪两个字，只是笑得弯下腰去了。吴居仙却神色不变，他还是微笑着说：“红兄大功想必也成了，却不知那昏王的首级何在哟。” 一脸红说：“ 首级还在他的项上。” 闵将军、洪相公相顾失色：“ 怎么，壮士还未曾得手吗？”“ 吴居轩沉吟地说：“ 莫非那昏王已闻风先藏起来了？” 一点红说：“ 闵将军、洪相公齐声长叹。”吴居轩却淡淡一笑说：“ 那也无妨， 反正他的头颅，那迟早都是红兄的囊中之物啊。哎， 瞧了旁边的驼子一眼，他又接着说， 啊，知不知这两位是何许人也呀？ 驼子抢着说，啊，咱们跟那个昏王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他花银子请来的， 啊，也不知道那个昏王他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吴居仙微笑着说， 皇兄，请他们裸来，莫非就是为了要追他们的口供吗？ 一点红说， 嗯。 闵将军又说， 壮士当时为何逼问不出来口供呢？ 一点红冷冷地说， 我只会杀人，不会问口供。 啊，哈哈，在下我人不会烧，这个口供啊，我还是可以问出两句的。 他缓缓地走到了两个人的面前，俯首笑道， 啊，两位尊姓大名啊？ 麻子说， 你不必问，我们都是无名小卒。 他身上的绳子绑得虽紧，那自然只不过是留给别人看的，以他们的功力随时都可以振臂而起。他们为了刺探虚实而来，这个时候再也瞧不出什么了。麻子早已跃跃欲试，只不过驼子未发动，他就只好等着。这个时候只见吴居仙又笑着说， 这两位既与那昏王毫无渊源，又和我等素无冤仇，这个以在下之见呢，不如还是放了他们吧。 一点红说，人交给你了，随便吧。 吴居先笑道， 既是如此，在下就先为两位宽去了绳索再说吧。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经俯身来解绳子了。麻子、驼子更不便出手了。谁知道，吴居仙突然出手如风，左右两手在两人的身上各自点了七八处的穴道。这位其貌不扬的名士，原来竟还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一脸红变色道：“你这是在干什么？”他正待长身而起，只见一柄尖刀已经抵住了他后面的脖子，刀尖冷得像冰。那个红衣少女却柔声笑着说，神已经交给了他，就随便他是吗？ 一点红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只要再动一动，那刀尖就要穿喉而过了。驼子却沉得住气，他冷笑着说， 朋友，好俊的手法呀，只不过用这样的功夫来对付身上两个绑着绳子的无名小卒，那不是小题大做了吗？ 吴居仙悠悠地说， 堂堂的楚相帅，那是无名小卒吗？ 这句话说出来，一点红的心已经沉下去了。那驼子却大笑起来，啊， 楚香帅，哎呀，我要是楚香帅呀，这身上还被人能绑上绳子吗？ 他似乎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可笑以极，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吴居轩静静地瞧着他，等他笑完了，才淡淡地说，这区区几条绳子又怎么能绑得住楚香帅？楚香帅将咱们的虚实探出来之后， 随时都可振臂而起的，是吗？那驼子终于笑不出来了，他实在也没有想到这吴居轩他竟是如此的厉害。吴居轩缓缓地接着说，左相帅，难道还不承认吗？难道还要在下亲自动手为楚香帅洗一洗脸吗？楚留香忍不住说，朋友，好眼力，却不知道朋友是如何瞧破的。 吴居先微笑着说， 楚香帅易容之妙，天下无双，但一个人易容之术无论多么精妙，那脸上也是有个地方永远无法改变的。 楚留香说， 哦， 什么地方？ 吴举轩说，香帅自然也知道，一个人的面貌、肤色、声音都可以改变，甚至连身子的高矮都可以改变，但是两眼之间的距离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香帅的易容之术纵然绝妙天下，总也无法将两眼的距离改变吧。嗯， 楚留香瞧了姬冰燕一眼，笑着说， 嗯，今天没想到遇见大行家了。 哼，吴举轩笑着说， 呵呵，而且只要加以留意便可以发现，世上绝没有任何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是相差极微而已呀。 楚留香说，如此说来，阁下早已经算过我的两眼之间的距离了。 呵呵呵，失礼，失礼呀。 楚留香说， 但是我为何不记得曾见过阁下呢？像在下这样的无名小卒，香帅你纵然见过也早已忘怀了。如此说来， 楚留香说，那一个人还是不要太有名的好啊。 他此时此刻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可是一点红和姬冰燕都快急疯了。 一点红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扑，右腿向后踹过去，他下盘功夫那当真已使得炉火纯青了， 身子这么一扑几乎已和地面平行，谁知那刀尖还是抵在他的脖子上，竟未能甩掉。那个红衣少女的身子已经挂在了船舱的顶上，她笑着说， 哼哼，我已经成了你的复古的躯了，你休想甩掉我，你甩不掉的。 楚留香望着吴居轩笑着说， 哎呦， 哦吼，你娶了一个这样会缠人的老婆，哎呦，那个日子那一定难过得很呢。 吴居轩淡淡地笑着说，只可惜呀，阁下的日子就只怕更要难过了。这是船舱下的暗舱，暗得伸手不见五指，船底擦着沙地的声音一阵阵地传上来，像是尖针在刺着人的耳朵。无论谁躺在这种地方自然都不会觉得舒服，最讲究舒适的姬冰燕和楚留香偏偏被关在这里。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吴居轩并不想立刻杀死他们，也没有杀死一点红，仿佛觉得现在杀了他们还有点可惜。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吴居轩，吴居轩， 这究竟是什么人物？他怎么会一眼就认出我了呢？ 姬冰燕冷笑着说，你以为你办得好啊？在你那条船上的警示里，你也许可以办得令人认不出来，但是这一次就连我都能一眼认出你来。 楚留香说，你自然认得出我呀，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跟我多熟啊，那吴居轩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对我这样的熟悉呢？姬冰燕沉默了半晌说， 莫非他就是黑珍珠？ 不，绝不是。 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如此自信？ 黑珍珠自然也可以易容改扮，但是武功却是装不出来的呀。我一瞧着吴居轩点穴的功夫，我就知道他的功夫那要比黑珍珠要强百倍呀。 纪冰岩也不说话了。 这船舱上却有一阵阵谈笑传了下来，这船既然大多是竹子做的，自然是不能隔音的。 楚留香他们既然已经快死了，别人自然也就不必再顾及他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个船忽然就停下来了。只听闵将军说， 你和那位石夫人约的地方就是这儿吗？ 别的话楚留香他们都没有留意听，船底摩擦的声音实在讨厌，他们几乎恨不得塞起耳朵来。但是闵将军的这句话说出来，楚留香、姬冰燕、一点红三个人的耳朵立刻都直了。但听吴居轩笑着说， 就是在这里，一定错不了的。 洪相公哈哈的笑着说， 哦，吴先生做事自然是万万错不了的，只不过不知道这位石夫人是否有和毕邦合作的诚意呢？ 吴居轩笑着说， 他若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我想看他都只怕比登天还要难呢。 洪将军说， 他的功夫难道比先生还要强吗？ 吴居轩笑着说， 在下这一点点功夫若是和石夫人一比，那实如蚯蚓至于皓月，简直不可相提并论呐。 闵将军笑着说，如此说来，毕邦有了这位石夫人相助，自此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正是如此。 洪相公笑着说， 原来这还是仰仗吴先生的大力，若非吴先生，石夫人又怎肯与我这等凡夫俗子接纳呢？ 闵将军也笑着说，不错不错，此次大功全部告成之后，上至国王大哥，下至本帅洪相公，那都不会忘了吴先生的好处的。吴居轩哈哈笑着说， 在下一介曹兵，能为君王效力，一绝不胜荣宠之至啊。 这个时候那个红衣女子就接笑着说，你别假客气了，此番事成之后，你还不是要求洪相公和洪将军给你个一官半职的呀，让我也可以舒舒服服享半辈子的清福了。洪相公大笑， 哈哈哈哈，是啊，事成之后大嫂少不了自然是一品夫人，哈哈哈哈。四个人一起大笑，接着又是一阵碰杯声。听到这儿，楚留香的心更往下沉了，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吴居轩竟然是和石观音有勾结的，而且还替石观音和秋瓷国的叛臣接了线了。 这些人好不容易夺得了秋瓷国的王位，这下子只怕就等于双手奉送给石观音和吴居轩两个人了。像吴居轩这样的人，他的目的自然不是一官半职了，就算将宰相给他做，他也是不过瘾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黑珍珠所占的又是什么地位呢？他久居大漠，难道他也是石观音的属下？现在石观音就要来了，楚留香等人的命运只怕也立刻就要被判定了。 姬冰燕忽然说，楚留香，你一向很有自信的，这一次你认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 楚留香微微一笑， 哼，有几次啊，别人的刀都架住了我的脖子了， 我还是活到现在了。 纪冰燕苦笑着说， 楚留香啊，楚留香啊，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绝望呢？ 哈哈，别人没有砍下我的脑袋的时候啊，我永远都不会绝望的。 突然一声阴啸，接着沙沙的石声动地而来，一点红悚然说，来了。 纪冰燕说，原来是观音乘的也是这种鬼船。 楚留香说，我看呢，这艘船八成是观音送的。 几句话的功夫， 那艘船想必已经到了。船舱上脚步之声响起，吴居轩等人显然一齐迎接出来了，知道石观音就要上船了。楚留香等人竟似被一种奇异的魔力所摄，心里跳个不停，嘴也不敢再张了。只听红衣女子的语声缓缓地传来， 弟子长孙弘叩见夫人。 楚留香猜的果然不错呀，这个女子果然就是石观音的门下，石观音竟然肯将自己的徒弟嫁给吴居轩。吴居轩这个人想来更不简单。过了半晌，脚步声又移入了舱里。洪相公说， 晚上久仰夫人凤仪，不想今日得见，实在是不胜光彩呀。 这人口才本来是极灵的， 此刻一句话却分了好几次才说出来。那个闵将军更是凄凄战战，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这两个人那本来是见过大场面的，可是见了这个石观音还不免如此的紧张，可见石观音必定是风采照人，令人不敢逼视。 等他们客套恭维话都说完了，一个优美动人光滑的像段子一般的声音才带着笑缓缓地说， 两位天皇贵胄功高盖世，日后凌霄阁上必有姓名，贱妾又是何许人呢？两位如此客气，倒叫贱妾置身无地了。 这个声音好像就在楚留香的头上。楚留香想到，这仙子般的美丽，恶魔般诡秘的人，此刻就坐在自己的头上，这心里真不知道什么滋味。楚留香实在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瞧一瞧这仙子中的恶魔，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究竟有什么样神秘的魔力。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